些歌始终没唱，我代替他们，请你原谅。啦啦啦。 在一起，我想是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任何暗示的，这才是最大的担当吧。分开了不去打搅对方，让他安然的生活，可能这才是最后的温柔。 嘿，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，轻轻说声，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你未晴天，声声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。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红颜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一望你，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。